掀开经本，扩注卷中第四十九面，扩注卷中第四十九面，请看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前面所说的，是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啊，在他临终之前，用他的财物代他修复，他得的这个福报就非常殊胜。如果是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够自己修复啊，那当然果报就更殊胜啊。所以这一段讲的是说这个礼，何况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书是书写啊，在古时候印刷书啊还没有发明，经书跟这个佛菩萨的形象啊，多半是书写彩画的。那么多写一部经，这个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够为一些众生做佛法的增上缘，所以这个功德非常之大。佛不住世了，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呢，一定要靠经典。经典呢，要有人去护持流通，就流通经典啊，护持佛法。这个功德在世出世间呢，确确实实是属于第一啊，因为唯有佛法了，能令众生觉悟啊，能令众生破迷，破迷开悟啊，这才能得无量福报。那么佛诚实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信里面本来具足的，可是你要不觉悟，你的自信是被蒙蔽的。虽有福报，就像宝藏一样，藏在深山，藏在地底下，虽有你不得其用啊。你家的房子就住建筑在金矿的上面，下面是无尽的金矿，你没有开采，你还是要受贫穷果报啊，你不能得受用。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智慧，把你自信的宝藏开发出来，那个福报无有穷尽呐。佛法中啊，叫人修福，修福是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见性啊，没有见性，要想得福报，那怎么办呢？只有靠修啊。啊，所以修的这个福了，得到这个福了，不是自信，自信才是无有止境。像我们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是自信的福报。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也是自信的福报。 诸位要明了啊，如果我们开悟了，破迷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那么像华藏，像这个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真庄严就现前了。当然呢，这个说的容易，实在是做上来有困难。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唯一的方法要靠修。你修得多，那你福报就大；你修得少，你福报就小。啊，而修福是佛门当中是最为殊胜。啊，但是在此地，我们要有智慧辨别，这个佛门呢，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到啊，我们末法时期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这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时期有假的佛法，有冒充的佛法，这个假佛法、冒充的佛法呢？这个里面中伏比较上困难啊，不是说没有，在理论上讲有，可是你得不到受用啊，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下的种子啊，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太难了。经上有例子说无量劫之后才享受到啊！如果我们种的这个福现前就能得享受，那你就要认识清楚真的佛法，真的这个佛法道场啊，真正的这个修行的大众啊，不论是出家中在家中真正有修行啊，这个供养就得福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有一个成见，一定要出家中这我们才对他恭敬啊，在家中啊就差一等了。世间呢往往有这种错误的分别啊，一定要晓得在家同修里面也有修得很好的啊，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的很多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得啊，就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啊、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的这样的好人、善人、行人，我们都应当供养啊，都应当啊向他学习啊，这个才对啊。所以自己肯这个写经啊，现在呢不需要写经，现在印刷术发达，科技发达，现在印经就好。我们选择好的本子、好的注解啊，大量的印刷流通啊，所以现在修福比古人呢确实要来得方便。那么现在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那是另有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心地没有古人那么清澈，没有古人那么恭敬，没有古人那么恳切啊，做的事比古人做的多，得的福比古人少啊。这个就是印光法师所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现在我们所做的事超过古人百倍千倍都不止，可是得佛呢不如古人，那就是古人的这个沉浸呢有一百分呢 我们现在沉浸只有一两分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浸心，现在修福啊，必定超过古人呢、啊，百倍千倍，你得的福报啊，也是百倍千倍。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好多机会呀、啊，当面错过，真正可惜。那么这是讲流通经典，下面呢就塑造佛像，现在塑造佛菩萨形象方便了，现在可以做模子啊，一个模子做好了，可以能够做几千尊佛像、几万尊佛像，成本低呀啊！现在是机械化了，从前是手工艺呀 啊，所以那是这个彩画的。那印就更方便啊，所以要懂得我们如何能够赶得上古大德那一种真诚恭敬心，那一种恳切利益众生的心啊，你就能得大利了，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啊。我们自己做，教别人做啊，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因缘条件不去做啊，我们劝别人做啊，那个利益呢都是很大啊。我们翻开这个注解第五十面啊，第一行青莲大师注解里头引用《涅槃经》的一段话啊，这段话很重要，我在这里念一念，大家听听啊。《涅槃经》上说，于卧室中书写经卷啊，我们现在讲印经啊，一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不但自己这个流通经书，对于经书里头所说的这个意思也都能通达，都能明了。那么在塑化形象啊，这是写经的啊。底下呢再讲造像啊，造像是塑像也好，画像也好啊，这个造像经里头说。做佛菩萨形象，其佛无量，无有尽时，不可称数啊。那么这个两小段呢，都是经上说的，所以果报福德呢，真正是无量无边啊。所以经里面说呢，这个具足能解，尽其意味啊，这两句话很要紧。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啊，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做，没有怀疑啊，啊，真诚恭敬心去做。现在社会佛法确实衰了啊，为什么会衰呢？没有善知识教诲啊，经典虽然流通量很多，没有人讲解啊，他只有读诵，他读诵不能理解啊，他也晓得造像好啊，也发心造像，可是遇到一些物知识啊，告诉他你这是迷信，你这个没有功德，他听了之后啊，很容易推心。如果这个物缘很广啊，遇到一个人，一个人这个说法，遇到两个人，两个人也这个说法，再遇到四五个人都是这个说法，他的信心就动摇了啊。那么可不可能遇到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法呢？很可能 那佛说呢，邪思设法如恒河沙嘛。哎，你遇到十个八个有什么稀奇啊？啊，遇到一百个一千个都是这个说法，你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到底相信佛的话还是相信大家的话？一定是要懂得经义，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有义务宣扬，有义务把佛经的真实意不厌其烦讲解给别人听，帮助人觉悟，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这是为他好。佛法一切为众生，绝不是为自己。诸佛菩萨决定没有成见，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那么佛说一切经有没有自己意思呢？没有。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没有一句一字是自己的意思。如果说是自己的意思，这是凡夫，凡夫才有自己，自己是坚固的我执啊，我执没破，六道轮回的凡夫啊，他怎么能说法呢？佛是我法两种执着都断尽了，他哪里有我呢？哪里有我的意思呢？那么既然没有我，没有我的意思，这佛经是怎么说出来的？佛经怎么说出来的？实在讲，这个经卷一展开，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自信的流露啊，这才叫如是啊！如是是从真如自性里头流出来的，真如自性是生佛平等啊。佛这个经从他自性里流出来的，换一句话说，也是从我们自己自性里头流出来的，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他真实不虚。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到我们将来明心见性了，这佛法上讲的证信皆行证，这什么证明佛所说的一切经啊，哎，是我自性流露出来的，这叫正果。佛的自性跟我的自性没有两样啊，是一不是二了，就证明这段事情，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是一啊。那么佛已经见性了，我们现在没见性，我们听佛所说的话就是顺自性，绝对不是被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啊，不是啊！你依教奉行是自信信德的显露啊，佛的教诲才真正达到高明，真正达到至善圆满。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懂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 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如何能叫这个事情做到至善，做到圆满？至善是决定不违背净德，不违背理，叫其理至善。圆满是其机，即是先前的大众啊，我昨天召集念佛堂临众的这些法师们，我告诉他这个道理，如何把念佛堂做到至善圆满。一定要懂得契机契理，契理不违背经教，依照经教原理原则方法来修学。契机呢，一定要大众在念佛堂念得能生欢喜心，念得很如法，一定让他能够服烦恼，灭我们不说了，一定在念佛堂把烦恼扶住，能够与一心相应。一心的境界达不到，至少也是功夫成片的。在念佛堂这个时间里面没有妄想，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解脱。所以要顾虑念佛每一个大众，要常常关怀他，常常去问他，你对念佛堂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觉得不甚妥当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意见，我们认真来改进，天天要发现自己的缺点，天天要改进过失，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啊！那过失往往自己看不到啊，别人看到了，别人看到又不舍，那怎么办呢？只好我们去请教啊！我们要欢喜听过失，勇于改过，这是佛教给我们修行的原则，重要的原则，这叫忏悔法门，这叫精进法门，知过必改，欢喜别人提供意见，他们的建议，他们的批评，我们要认真反省，改过自新，这个道场才有前途啊！这个道场才能成为世间模范的道场，典型的道场，我们在这里面才真正能够有成就。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啊，事出世间成功的人真正成功的人，无疑不是这个样修学的他纵然有成就，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固执自己的成见，他这个事业做得再大不能长久 唯有尊重大众的意见呢，他的事业才能长久啊，啊，才永远不败。这个道理啊，事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们，啊，我们一定要汲取。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世经，乃至一念赞叹世经或恭敬的，如许百千方便劝世等人，情心莫退也，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是群修，所以看到读经的人，看到对于三宝恭敬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了，要赞叹他，这种鼓励赞叹不但对他有很大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教诲一些无知之人，但他们看到，哎，这个人赞叹读经的，啊，鼓励读经的，能启发他的信心。所以劝一个人呢，就是劝许许多多人啊。古报的殊胜呢，不可思议，所以他才能够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这是我们常讲的一粒而根，永为道根，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如果这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这三德都具足，他这一生就成就，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不是没有啊。无著卧室末法里面也照样有啊，善根劣德虽然现前不能得，金刚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我们现在人所谓的是种在你印象当中，你这个印象很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就遇到一些条件，这个种子就起作用，就能帮助你修行正果。所以现在我们不怕人说我们迷信的，实在迷信呢，不是我们呢，迷信是他了。什么叫迷信呢？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你就相信，这就叫迷信。我们学佛的人，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就相信佛法，就念经拜佛，这是迷信啊，没错啊。他说我们迷信的人啊，他也迷信，为什么呢？他对佛法也没搞清楚，也没搞明白，就敢说他迷信，所以他那个迷信也是迷信。我们这个迷信呢有好处，他那个迷信呢 有坏处，没好处啊，所以都是迷信啊。你真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说我们是信还是说是迷信，你那个说的是对，没有搞清楚就说我们迷信，所以我说他是迷信开放啊，迷信迷信，我们是一层迷信，他是双重迷信。所以要想真正来下批评呢，那你一定要搞清楚啊！你不搞清楚，随便的妄言呢，容易得罪，容易遭受经上讲的恶报啊！啊，这个恶报怎么形成的？愚痴啊，怎么愚痴？没搞清楚啊，就随便说话，随便批评，这个是不许可的啊，在做学问的态度上啊，这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啊，听人说的都不行啊，人说的能靠得住吗啊，听人说的我们自己还要深入研究求证，正如同我们学佛的人一样，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并不是一昧顺从听他的，我们在这里面修学求证，证明啊佛所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是佛陀教学的殊胜啊！佛给你说了，说的是让你理解，你看信解行证，你信了，信了以后求解，但信不行，一定要了解，了解之后啊，你要去求证，证明你所信的、你所解的，确确实实是自信本质的啊，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佛法称为内学，意思就在此地。勤心莫退呀，这四个字是这一段关键的字眼啊！我们鼓励一个人，劝勉一个人，目的就在此地，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啊！那他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这个注子里头有一段也是引用的经文，在第五十一面啊注解的第三行啊末后这一句，今易经啊，今易经里面有一段话，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他能够听一天，好啊。不能一日呢，半日可，他没有时间，听一天他做不到，听半天也好啊。不能半日啊，一时可，这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在世啊。那个时候的一时是我们现在四小时啊，因为当时印度这个时是昼三时夜三时啊，昼夜六时，所以他这里讲的一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啊，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可，半时就是两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须臾是很短的时间，听个十分钟五分钟都很好啊，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啊不可称量啊。幕后他在此地做一个结论，说暂停尚且 得这么大的福啊。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呢？因为一个人在六道轮回里面得人生难啊，人生难得，得到人生呢闻佛法难啊，可能呢在无数界当中啊，你才有这么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啊。而这几句佛法落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所以这个福报不可称量啊。那么我们今天给人做这个佛种的因缘，你晓得这个果报是多么殊胜的。我们在任何场合，大众场合当中啊，一低头，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多少人听到啊，看到的人，听到的人，阿赖耶识里面种子就落下去了啊，那是在虚臾之间的，我们在表演的，我们这个表演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啊，这就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了啊。正如佛所讲的，其福不可称量啊。我们常常也在修福，在造福，但是也天天在造孽呀，也造罪呀。啊，我们这个罪福要做个比较啊。我每天造的福多还是罪多？造的那个罪业，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啊，也是个大麻烦事情啊。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啊！一定要觉悟，人生是很短暂的啊，人生是很苦的，苦我们要咬紧牙根，要能够忍受得了。吃苦也不造业啊，绝不因为想改善我目前生活环境而造作种种罪业，眼前得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啊。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啊，眼前的苦报是我过去今世没有修复啊，我受的这个果报啊。佛法讲得清楚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我这一生所受的，前生所造的嘛，前生造的修的福，那这一生享福；前生没修福，那这一生哪里有佛好享呢？不怨天不尤人啊，欲知来生果，今生作者是，我这一生所作所为，这是种因来生的果报。如果这一生我做的这个因啊，这个种的福大，因殊胜，这一生呢就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了凡四训是很明显的例子啊，像袁了凡这样的成就在佛法里头不知道有多少人了 没有写出来，没有说出来而已啊，太多太多了啊！现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认真努力，断恶修善，这种福是真的。而且是长久的，是真实的福报。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不义之财，这样你发福了，你这个福报是假的，是很短暂的，福享完了，恶报就现前。那个非常可怕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些理事啊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就人生这么短啊，何必在这个短暂这些期间造罪业，不值得，非常不值得。地藏经常常读有好处啊，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啊，这个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啊，是威胁你的，没有，佛讲的句句话都真实话了啊。人命无常啊，过土为脆呀，为什么不修福呢？为什么不想来世啊？来世时间长啊，这也是时间短啊。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啊，不要考虑这短暂的现前啊，这个现前无论这个荣华富贵和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生活清苦一点好，常常能提起警觉性，常常能升起出离心，希望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段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梦寐见鬼，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天地鬼神呢，真有啊，许许多多人呢，亲身经历过，我自己年轻时候也经历过，怎么能不相信？在外国，外国的那个见鬼的事情呢，多得很呐、啊。哪一个城市里面都有好多鬼屋啊，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在加州有一个同修啊，现在这个人前几年过世了，啊，老夫妻两个在加州买了一栋房子啊，住进去之后啊才晓得这个鬼屋啊，那个鬼很厉害啊，鬼是美国人，大概就是从前那个房子的房主死了以后啊，舍不得他的房子，没有离开啊，那个鬼还住在里面啊，当然有别人去住他就不高兴了啊，所以每一天晚上那个鬼出现啊，家里面家具也有移动的声音，那个房门自己就开了 所以住在里面恐惧啊，害怕了，但是也没法子啊。有一次这个老先生在洗澡的时候，老先生大概有60多岁啊，那是下午啊，不是晚上啊，下午洗澡，他忽然那个浴室的门开了，自然个自动开了，他也全身的这个汗毛直竖啊，他就随便说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鬼居然就把他名字说出来，说出来之后他吓死了，就赶紧往外面冲，衣服都没有穿往外面跑，遇到这么一段事情啊，那个鬼真的把他的名字就说出来了。啊，以后他跟我们说的是，只是美国这种鬼不多了，太多太多了。啊，有些著名的鬼屋没有人敢住，那个房子也卖不掉。啊，大家都晓得那是鬼屋。啊，所以这真有啊，不是假的。啊，好，请看经文。佛此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及诸仙啊，这种种的形象，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啊，你这是讲你在睡梦里面看到这些现象。佛这个语气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到啊，若未来世诸众生，佛那个时候讲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所说的未来世啊。啊，我们现在许许多多众生呢 啊在梦寐当中见到鬼神啊，梦啊是模糊不清楚。寐就是睡觉啊，凡是模糊不清楚的时候，或有或无，这种境界都叫做梦境。而在睡眠的时候，这个梦境呢常常发现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那么见到一些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去的家亲眷属，或者呀梦到自己并不相识的啊这些鬼神。看到他的样子很可怜啊，对下面讲的悲啼愁叹恐怖啊，见到这些形象，没有学佛的人见到说恐怖的这个境界多啊，没学佛，我们学佛之后啊，在这个梦中境界恐怖的少了啊，这种所谓恶梦恐怖梦少了，但是梦到一些鬼神呢，这个悲啼愁叹呢多啊，常常有这个境界现前。遇到这次是些什么原因呢？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请看底下这个经文：此界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卧道未得出离，无处希望复离救拔，当告续世骨肉，实作方便 愿力我道，要记住啊，他是来求你帮助的啊。啊，你不学佛，他不是不求你，为什么呢？你没有能力帮助他。现在你学佛了，他知道你有能力帮助他，他来求你啊。所以凡是梦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给他回向，念经给他回向啊。你念地藏经也很好，念地藏菩萨名号也很好，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名号多好啊。这是我们自己本修的这个法门啊，本修的法门力量啊非常殊胜。为什么？天天读，天天念啊，我们特别给他回向啊，他是来求帮助的啊，求救拔的。在《影城回忆录》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谭旭法师说的“八宅寒窗独楞严”，你看那一段啊，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家居士啊，接触到佛法，知道佛法好啊，对楞严经非常喜欢。有几个志同道合，天天在研究，天天在读诵啊，也是机缘不成熟啊。北方呢，很少有人讲经啊，所以只有自己几个人研究啊，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啊。但是他们非常难得。能够一部经呢，几个人在一块互相参详学习，能支持八年之久，难得啊！有这么长的时间，多少有一点功夫啊，这一点功夫就非常难得，就非常稀有，感动这个鬼神呢，来求超度啊。谭老师说，那不是他，是他一个朋友啊，他们后河开了一个小药铺啊，维持生活嘛。中午生意很清淡的时候啊，这几个人在柜台上打瞌睡啊，打瞌睡，他的一个朋友打瞌睡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有两个人进来啊，这是他醒了以后跟谭老他们说出来的，跟谭旭法师说出来的。所以来的人两个人呢，是过去冤亲债主啊，为了财务纠纷呢打官司，这官司他打赢了啊，这两个人是上吊自杀了啊。为这桩事情，他也常常是感觉到很难过啊，逼债的时候把这两个人呢逼死啊，也感觉到相当愧疚啊，说这两个人来了岂不是找麻烦了啊，怕是报复的了。就看到那两个人进来之后啊，这个面色呢啊很和气，这心里也比较安，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他是来求超度的哦，这个他心就按下来，他不是来找麻烦的，超度的。他说行，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了。那可以，我答应你。就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啊，就升天了。 你看只要是答应超度就行。你说凭什么力量呢？凭八载寒窗读楞严的力量。啊，这两个人走了以后啊，没一会儿是又来了两个，啊，两个，一个是个女的，还带一个小孩，啊，再一看是他已经过世的那个太太，啊，跟他这个小孩，死去的小孩，两个人来了，来了问他干什么，也是来求超度的，啊，同样的方法，答应我答应你超度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什么仪式都不需要啊！真正呢，这个超度人呢，他真有功夫才行的。他要没有功夫，什么样的这个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啊，一定要自己真正有修行的功力。那么换一句话说，晚上梦到这些鬼神来找你超度，证明啊你还有点功夫啊，你要没有功夫的话他不会来啊。因此我们平时啊读经念佛礼佛，乃至于在讲台上讲经，这一堂课毕业，我们都有回向。回向一定是以真诚之心。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自己平常的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啊。都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这个回向的功德就圆满。啊，我今天展开经卷都得不行，为谁呢？为一切众生。我今天踏进念佛堂，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像经上讲的，啊，念几分钟也好。念几个小时，念半天一天，啊，念两天两夜，为谁念？为一切众生念的，他这个回向的功德圆满。啊，我们今天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呢？为一切众生。如果说发心是为了自己，这个利益很小，功德不大。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经上说的功德都是指证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为自己的功德很小，同样做的一桩事情，为众生为佛法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啊，有众生无边，佛法无边，你的功德利益就无边了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为什么念念把那个圈子画得那么小啊，为自己，为我一家，为我这个小团体，你看同样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啊，得的福小，得的功德小，得的利益小啊，人家同样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得无边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一念之间呢，啊，所以佛法讲的一念相应的，这一念相不相应啊？与自信相应，与真心相应，自信就是法界，真心就是法界啊。 佛说的太多了，我们一定要能体会，要能够记住，依教修行。所以以后遇到这个情形了，这是有一些信徒来看我们，向我们说出这些事情，地藏经上有，就可以告诉他回家去读经念佛，给他回向。那么还有一些呢，不信佛的，或者是初初接触佛法的，遇到梦到鬼神来找他。我在早年，我有一个同事，朋友他的太太啊，在一个星期当中连续做三次梦，所以他就很怀疑，梦到什么？梦到邻居。那个太太啊，也是过世没多久，大概过世的时候不到半年，三次做梦啊，问他要钱，求他帮助，他非常困难，生活非常困难，他在梦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啊，所以他就奇怪，他说你生活苦不应该找我，你要问你先生啊，他就说我先生没有钱啊，求你帮助啊，一个星期梦到三次，这他就来找我。那我跟他也很熟，跟那边的都很熟。哦，我就想到，我说他们是基督教徒啊，没事没钱呐、基督教徒不烧纸钱的。我说没事情，你呀烧一点纸钱给他。他果然就想通了，烧一点纸钱之后啊，再也没有做梦了。基督教不烧纸钱，他在鬼道。鬼道烧纸钱还真管用的所以烧纸钱这桩事情，你看印光老法师在文钞里面讲过他对于这桩事情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为什么不赞成呢？佛法里头没有佛法里面讲超度啊，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可是不反对呢，个人死了之后轮回有六个地方去这个纸钱只有鬼道他能够受用得到，其他道都受用不到那么如果他落到鬼道，人家烧纸钱你不叫他烧，不是把人家财路阻绝了吗？这个东西也是麻烦事情他对你就起嗔恚心所以也不反对我们学老法师这个态度就很好不提倡，但是也不反对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跟佛法不相干真正学佛了，那就不用这些了所以晓得梦境当中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他如果说是过去生中的十生百生千生，我们当然不认识你看看，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这个缘分叙事的因缘，他还会来找你求你帮助鬼的寿命长人间的寿命短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饿鬼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所以我们祭祀鬼神初一十五正好嘛，他吃午饭吃晚饭嘛。 他的一个月是我们的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嘛，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而且卧轨道的寿命大概都是千岁以上啊，这是寿命长啊，那也算是一年360天啊，做一年这个一千岁，你要晓得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啊。所以章太炎那个时候做东岳大帝的判官啊，在轨道里头还看到韩愈、刘宗元这些人啊，连汉朝时候死的那些鬼在轨道里头啊，他们都见过面。啊，那么汉朝到此地是至少是2000年的，就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的太多了。六道里头真的人寿命短了，那人寿命也有长的时候。啊，我们生在这个短的时候嘛，佛经讲上人的寿命最长的有84000岁人。啊，我们是在简介的时候。啊，这个福报很薄，寿命长福报就大，寿命短呢就福很薄。啊，福虽然薄，但是要肯修呢很容易，也不困难。啊，就修福的缘呢反而来得殊胜。啊，用短时间修大福报，啊，这个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记住。这都是过去僧中的父母家亲眷属啊，有这个因缘来找帮助的。那么下面这是帮助的方法啊，普广如以神理，千世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至心自度此经。或请人读，其数呢一遍或七遍啊，那么这就做超度的佛事了啊。所以超度佛事也是从地藏经上来的，自己能读最好啊，因为自己的心诚恳啊，是自己的家亲眷属，是为他这个心格外虔诚。自己要不能读呢，请人啊，请别人啊。所以现在一般呢，多请出家人啊，因为经上讲啊，别人给他读啊，他的利益只能得1/7，所以一般人呢，都请7个人读。啊，他才能得1分嘛，就这么个道理吧。哎，请7个人读，他才得一分啊，就读3遍7遍啊，这个样就好啊。所以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它才不属于迷信。啊，你要说的叫人相信，它是事实啊。如是卧道见书啊，今生敌视变数啊，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啊，永不复见啊。那你再也梦不到他了啊，梦不到他脱离轨道了，他得到利益。啊，那么脱离轨道多半呢又到人道来投生，或者的这个福德利益大的他能够升到天道啊。这天道啊总是逃离天以下啊，升4王天逃离天 那么经上讲的多半是六摄，如果要细说这个四王天到忉利天当中啊，那个福报等级还是不一样。即使升到忉利天，福报还是各个不同，就如同我们同样升到人道啊，你看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啊。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啊，同样的人生嘛，这个福报不相同。由此可知啊，同样的天生，福报也不相同。没有福的天人啊，福很薄的天人，他的物质生活环境啊，有的时候还不如人间的大福报的人，还不如啊！但是他的身是天身啊。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不难懂啊。你想一想，我们人人道的人生，畜生道怎么不如人吧？有些畜生的享受啊，我们这个贫穷的人比不上他，比不上畜生啊。就是一个道理吗？所以你要细细观察了这六道轮回的状况了，慢慢的就能够体会到了啊。你看那个富贵人家养的宠物畜生啊，那贫穷人真的不如，差远了啊。他的饮食起居你看多少人照顾，生病的时候还有动物医院啊，送到医院还车送了，送接送。你是这贫穷人是哪里有这个福分呢？所以他是畜生身啊，有福报的畜生比我们贫穷的人啊福气大得多了啊。所以同样一个道理啊，天人当中没有福报的不如人的生活啊，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虽升天也要有福报才行啊。那么升天凭什么条件呢？无戒十善修得好升天。如果要不修不施，不肯多多的帮助别人，升天也没有福报啊。可见的修福很重要啊！啊，你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他都享福。所以福报啊是可以带得去的啊，这个是不会也失掉的啊。功德了也能带得去，但是功德是很容易失掉。经上常讲火烧功德林啊，所以功德了很不容易保持，福德没有问题，福德可以保持啊，功德很难保持。功德给诸位说清净心啊，啊，定慧是功德了啊。所以一有贪心起来了，嗔恚心起来了，你的清净心立刻失掉啊，你立刻就被迷了。定慧没有，定慧是功德啊，它跟福德不一样。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呢是下贱求悔啊，这是修忏悔法啊。佛慈普广，若未来时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这是续业要忏悔者。这是先举这个忏悔的一类众生。贫贱是人间的很苦的，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 在这个世间啊，我们他跟富贵是相对的，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这个贵贱跟贫富这个差别很大。那么造成这个差别是我们自己啊，往昔生中啊所造之业啊产生的差别。如果要责怪这个社会啊贫富不均，贫富是绝对不会平均的啊，这是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呢？个人所造的业不相同，哪里可能出现相同的果报呢？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贤人的教诲，希望彼此都能够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啊，大家都没有埋怨了。富贵人有义务啊，帮助贫贱人，贫贱人懂得自己修福。懂得忏悔，懂得修福，这个社会才能和谐。啊，才能够安定繁荣啊。啊，彼此互相尊重。啊，他今天富贵，他前世修得好吗？我今生贫贱，我没修吗？我怎么能怪人呢？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怨天尤人。啊，知道了自己没修。没修不要紧啊，现在修来得及啊。啊，我现在肯修来生就好了。啊，富贵人要不肯修的话，只享福不再修福了，那来生就变成贫贱。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啊。青莲法师在这一段引用《辩义经》上说，这是佛讲的，五世长生卑贱，为人奴婢啊，做奴婢这个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没有地位，这称之为贱啊。佛说了，五种业因受这个果报。第一个是骄慢不敬二亲，二亲是父母啊，对父母的态度傲慢，对父母没有尊敬，不孝啊。啊，那么他来世的时候会得这样的果报。啊，第二呢，刚强无格心，这个格是恭格，就恭敬。啊，这一类的人也会有这个果报啊，自以为是，处处不肯让别人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也常常感叹着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为什么佛难教呢？这个习气很重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讲个性很强啊，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导啊。第三种啊，放逸不理三尊啊，三尊是说的三宝，轻慢三宝啊。 这个是前面第一条啊，是不敬父母啊，这是不敬老师啊。世出世间，大道就是孝亲尊师啊，不敬父母，不敬老师啊，三宝是师道里面第一表率啊，所以佛法是师道啊，是老师里面的模范，老师里面的典型啊，你怎么可以对他随随便便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呢？第四个原因呢，是道切以为生业啊，这个一生呢，敢偷盗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偷盗的手法很多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这个盗窃真正的意思，在佛法里面讲不逾矩啊，那都是叫盗窃啊，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不义之财。你要是取不义之财做你生活活计的，那就是说犯了这一条了。你不应该得到的，你要把它占有，你要把它取得，这也是卑贱的意义。第五呢，负债逃避不偿啊，欠债的不肯还债，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了还要还啊，躲不过的呀 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欠债一定要还，欠命还得要偿命。佛家讲因果通三世，不是这一生的，这一生你躲过了，来生怎么办？还有后生啊，生生世世啊，遇到的时候还是要还，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除非对方觉悟了啊，那只有学佛才会觉悟啊。对方觉悟了，哎呀，你欠我的，算了，不要你还了。哎，你欠我的命也不要你还了，了了，那才行。如果遇不到这个觉悟的人啊，他念念放在心上啊，来讨债讨命啊，那就没法子了。在佛家这个文字记载里面呢，汉朝的安世高大师啊，你看安世高的传记，在高僧传第一卷，他到中国来啊，还两次命债啊，过去生中他也是误杀啊，是这个杀了的两个人，这一生当中的时候来特地还两次命债，这两次也是误杀啊，他误杀别人，人家也误杀他啊，这是菩萨实现的，告诉我们了，成了佛了，成了菩萨了，也没法子，还是要还命债。 啊，欠钱还要还钱，欠命还要还命，不能说你成佛成菩萨了就可以不要还了，没这个道理啊。那因果律就被推翻了啊，做佛做菩萨还不免呢，何况我们凡夫。那么凡夫还债还命呢，不甘心呢啊，这个不甘心呢也得麻烦就大了，还来还去没完没了，就有这个麻烦啊，讨债还债，讨命要命的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啊。佛菩萨好在哪里？他通通清楚明了，他有续命通，他有他心通，他有天眼通，续世的因缘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那个一笔账一笔账就了了，以后再没事了，他是心甘情愿的还。被人杀，杀的也心甘情愿，决定没有报复心，就是账到此地结了。凡夫这个账结不了啊，就是说不甘心不情愿的，还有报偿之心，这个冤结的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非常可怕。诸位要是细细体会到这些事项，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三宝要尊敬，为什么三宝功德利益这么大，你就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唯有三宝能够给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生生世世不能解决问题，碰到佛法都能解决了啊，这是世间任何法门所做不到的啊。那我们知道自己啊处在贫穷下贱，处在这个地位，晓得这是自己过去生中造的恶业所感得的果报，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这就有方法来挽救了。挽救的方法呢，忏悔。你看，觉知续业，这是你明白了。这个觉知续业不靠佛法，没法子。世间法里面也有，虽有不究竟。世间有学问的人，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他们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一些事理，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这个知见不圆满，不究竟，因此他的忏悔多半属于事上的。能有帮助，小帮助，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帮助人出三界，这才算彻底啊！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总是麻烦在后头。眼前缓和一点了，这个事情没完没了。这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啊。 下面这佛教给我们方法，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关键在至心，以真诚的心，清净心，这个真诚清净心就是三会法了。那么由此可知，地藏菩萨形象呢，是我们忏悔的一个正上语言。你为什么会把业障消除掉呢？是因为你智心，你平常用心是用的妄心的。今天对着佛菩萨形象呢，真诚心啊。乃至一切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一切其实一个圆满的数字，你找出时间好好的修七天，这个七天当中至持菩萨名号，那么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打地藏七，或者是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七天，一期日中，真正借其念佛，实在讲是七天七夜，不能中断的。这个功德利益非常殊胜啊！你看看七天七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根性利的人呢，就得一心呐，得一心。超凡入圣，你看这个前面我们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们用念佛的方法了，一天一夜那是根性力的，一天一夜就得一心，得一心就是菩萨了，就不是凡人了，所以他能够去参观访问地狱，地狱鬼王他请教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地狱，说那我怎么会来啊，鬼王告诉他能够来地狱两种人，一个是菩萨，一个是受罪的人所以由此可知，他那个一日一夜了，他念到四一心不乱，才有这个能力去访问地狱那么这是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吧跟利的人一天一日夜就得一心了，跟一心劣的人呢，七天这个七日七夜也能得一心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堂念佛的同学，别说一个七了，连着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如法最麻烦的事情就夹杂他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夹杂在其中，所以这个就不如法了固然要没有妄念真正达到这个标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真能成功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宋朝的盈科法师 啊，净土圣贤多少有啊？啊，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啊，他的习气很重，他自己清楚，知道将来一定要堕地狱。啊，造的罪业太多了嘛，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嘛，啊，心随境转，那有什么法子？啊，那么他就是有这一念自知之明，觉知虚业。啊，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啊，他知道他将来自己一定堕地狱，想到堕地狱就恐怖了。就害怕了啊！如何能不堕地狱呢？这请教他同参，这些同参就给他一本《往生传》啊，所以他看《往生传》，每一看一篇，自己感动的都流眼泪啊！看了之后啊，他自己发心，决定去往生。把房门关起来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啊，不睡觉不吃饭连水都不喝啊，三天三夜了，至心瞻礼啊，真诚心呢就感动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就来了啊，他是三天三夜真的人也受不了了，这念倒下去了，在昏沉睡眠当中梦到阿弥陀佛来了，啊，他是梦中，啊，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啊，求往生的，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啊，你好好的用功，十年之后你寿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那么他。真的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经不起外头诱惑，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那还得了吗？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啊，那阿弥陀佛听了之后啊，也点头的，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啊，莲花是很高兴的，这一下惊醒过来之后，这事情不假，啊，就向大众宣布的时候，他三天以后往生。跟你看，跟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境界完全相同啊，三天三夜。所以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了。啊，问题你能不能执行？你能不能不下葬？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能成就，是在讲现在怀疑是比较上少，但是不能没有啊，那个怀疑啊你自己都不知道啊，什么原因呢？你对于念佛往生的道理跟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所以你的疑心没断呐，没透彻了解，真正透彻了解了，不怀疑了，不怀疑，对于这个世间绝对没有留恋啊。所以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表示他还有疑啊，是断疑生信的。讲经说法的目的就在此啊，真正帮助大家了断疑生信啊，然后那个功夫就是不夹杂啊，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就站着走着坐着走着不生病的，宁可不生病啊。 清清楚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到近代都有很多人。我们怎能说不相信？他们为什么做得到？这个不生病啊，业障铲掉了，至心就能铲除业障。我们还要生病的时候，业障啊，你不肯认真去铲除业障，所以你还有病魔缠身呢。真心忏悔业，这个业障就消除了。业障病这个忏除能够好，你真正忏悔那个功德，你这个冤家债主的时候也离开了，他也得好处了，得利益了。所以忏悔法门，说老实话，84000法门通通属于忏悔法门。忏悔两个字含尽菩萨修行一切法门，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忏悔法门啊。后面这是讲的所得的果报，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禁三恶道苦啊！这果报，所以先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知道业因啊，回过头来修菩萨道啊。如果说是这是讲从过去为人奴婢，你要受主人的支配，你自己不能自由啊，得不到七天七夜这个时间来修行，平常修行也好吗？而修行里面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没有障碍啊，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一佛念佛也不妨碍你的工作，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还照常做，你还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心里面一切放下，一心念佛，有能力的可以读经，没有能力读经，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我们在近代看到不少，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瑞相，殊胜无比呀。功德利益我们亲眼见到的，所以一定要念佛，念佛第一功德，念佛无边殊胜的法德。业障消除了，福报自然就现前。 孽障没消除也不在乎啊，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啊，不但呢不堕三恶道啊，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够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了。转罪报之身成菩萨身啊，岂不是跟菩萨应化啊？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得度之，不是一个样子吗？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证果，就以这个身度化一切众生。啊，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啊，你也能表现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你把这一家人都得度了。啊，过去在香港，啊，东林觉舍的主人呢，老太太啊，念佛往生，那度他一家人呢？啊，何东夫人呢？啊，他们一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只有老太太念佛。啊，不过他的儿女很孝顺。也很聪明，虽然是信仰不同啊，他们家里很自由啊，都很尊重啊，老太太吃素念佛啊，他的儿女媳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啊，彼此也能互相尊重啊。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他的儿子媳妇说，我们一生这个信仰呢彼此都没有干涉，都很尊重，说我今天要往生了啊，我向你们有个要求，你们念佛送我。哎，这儿子媳妇也通人情，行，我们念佛送你啊。这个老太太真的是坐着往生了啊，家人念佛送她走，看到这个情形才晓得佛教不是假的，儿子媳妇全部都念佛了，全部都回过头来了。你看他度他的家人很有耐心，最后表演给你看，那平常不劝你，一句话不说，很尊重你，最后表演一招给你看，看看你基督教能不能坐着走，能不能与之识之。这个方法呢把他一家人渡过来了，不但渡了一家人呢，影响到整个社会啊，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了，那个记者来访问，报纸也登，你看看影响多少人啊，这个才真正叫有智慧啊，渡家亲眷属有的是方法，你要真正懂得，你要真正表演给他看啊！现在人讲他不相信啊，做出一个样子来给他看，他不能不相信了啊。这个注解里面在五十六面 诸位看看，这是引用佛经上的啊，《辩义经》上所说的第一行啊，五十六面第一行，佛告辩义，有五事得为尊贵众人所敬。这讲业因，你只要肯修，你就会得福报。第一个是慧，施慧普广，就是多布施啊，修布施，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啊，你得尊贵身啊。第二呢，礼敬三宝，即众长者。这个就是护持佛法了，尊敬师长啊。第三，忍辱无有成慧。第四，柔和谦下啊，处事待人接物应当有的好态度。第五，不闻经界啊，对于经典通达，对于戒律他也明白了解，他能够遵守啊，他能够去做到啊。啊，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五种德，为人尊敬，在社会上啊有尊贵地位的果报的业因啊。所以你不修因，你怎么能得果报呢？你想得殊胜的果报，你要懂得怎样修殊胜的业因。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